It's 3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费代兴，今我来兮，江山昂扬。 我们是第一届留学生，回国又是第一届，一路奔跑。 出国的时候，我们总是带着一种家国的情怀。 远行学子，赴集还乡。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归来》。 王璞现任北京市留学人员联谊会暨北京欧美同学会秘书长，他认为未来20年海外人才和国内人才将会进一步融合。王璞担任欧美同学会秘书长1年多来，北京欧美同学会有了长足的发展。他本人的留学经历以及工作中和留学人员留学事宜的接触，起到了不小的推动作用。请听记者王毅哥的报道，打造归国留学生之家，访北京欧美同学会秘书长王璞。 说起王璞和留学事业的渊源，还要从2000年的英国说起。当年公派留学是主流，那么是什么样的机遇让王璞决定到英国去留学的呢？ 我呢，当时因为我做了很多年的团委书记，后来呢还是从事教学。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就有一个体会，就是说这个教书啊，你还是要有一定的积累，觉得还是有些欠缺，毕竟又不是科班学这个管理专业的，所以我就想出去。当然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因为我哥哥在英国，他出去的很早。当年呢他给我的建议就是说，如果你要是想在学术上有些提高或者学习，还是出来比较好。起码你增长一些见识。所以呢，我就下决心。当然，因为语言还是一样一个障碍。尽管我在国内也读了研究生，也读了硕士，觉得这个外语呢还是没过关，所以呢就联系到剑桥大学的语言中心去学习。这个体会最大的就是什么呢？当然，一个是因为有语言环境，但是我觉得这还真不是最主要的主要因素，还是教学的方法。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去的时候，他首先就是大家都觉得听力特别难，就听不懂人家说什么，就很苦恼。为什么？你听不懂你就没法去说，也没法去交流。所以呢，最早的我就发现他们有一个特点，就是去了以后他硬让你听啊，就是从电话号码，其实咱们 step by step 也是这样学的，但在国内学的就特别机械。人家那儿呢就是面对面，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阅读呢，他们拿了一很多小，咱们说就叫小人书，让你就看。其实看当时觉得，我怎么能从这儿看？我大学都毕业了是吧，甭管人英语怎么样，我这些词儿我还是知道。不是，他告诉你，他说这个东西啊，循序渐进，你们一定要坚持住。这个小人书他在他的书架，他有一个小很不大的一个图书馆，里面专门有一个书架的全都是小人书。他说你把它看完，他说你不要认为这个东西很简单啊，就是你，他说你其实看完这些东西呢，你了解的不仅仅是语言方面的东西，你可能对英国的一些传统和文化，和孩子们关注的，尽管是孩子们童话呀这种，他是对他的一个文化的一个了解。 确实， 哎，所以我当时觉得这些方法挺好，所以听力也是这样，反反复复听，开始怎么也听不懂，要么就听歌，过一会儿他就让你听歌，听什么，反正方方面面的东西让你听。啊，一会儿有新闻，一会儿其实都硬着头皮听，根本听不懂刚开始。但是突然有一天，哎，就觉得突然豁然开朗了，就突然能听明白了。 那时候国内有种说法叫哑巴英语，是说学习了多年英语却只能读写，没法开口说话。王璞坦言，当初他也处在类似的水平， 尤其是你直接用他的语速，比如直接跟人交流， 对对， 你是基本上听不懂。但是呢，我看点东西没问题 、 但是呢，跟人交流，实际上主要是交流。你比如我要是去看电视，我可能也能看听懂几个词儿啊，或者，但是你完整的意思和这个节目，你看起来是非常别扭的，是那么一种状态。所以听力很快的突破了之后呢， 就感觉有兴趣了。 嗯，对， 就是因为这个人学语言就是这样啊，就是哎有兴趣，有兴趣就开始愿意去学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经历，就是语言过了以后，我是当时是大概学了七八个月吧，我在那儿还考，我就直接参加了雅思考试，我在英国考的。 嗯， 在那个剑桥大学，它底下是有一个旁边有一个学校，它这个组织这个雅思考试，因为这个雅思的题呢，就是剑桥大学那个就是语言中心出的，所以他们可能在教学过程当中跟我们辅导了一些东西。但是我觉得那个和咱们想法不一样，他不是那种完全硬考，他当时这个老师刚告诉你的是什么呢？就是语言本身就是要用的，就是如果你不能用，它没有意义，你学它没用。 嗯， 如果他就问你将来有用吗？你有用，你就好好去把它学会；如果没用，你学它没意义。所以当时在这种状态下，就是觉得它有意义，有也有积极性，就是自主有积极性的时候，我觉得学的就快了。所以包括词汇，我也没有从来没有死记硬背，在那儿不需要这样。 对， 他是怎么弄呢？大家正常是游戏性质的，就跟幼儿园似的，说咱说水果吧，香蕉啊，大家啊香蕉是什么就都知道了，就在那儿练，就是这么教你练。我去也觉得挺新鲜，因为在我那个时代学英语是不可能这样的。 对， 一直在这个主谓宾定状补什么这个虚是吧虚词啊，就这个时态啊，这个里头转。所以好多人说学英语难，其实中国人学英语特别是在语法上应该是比较简单的，因为相对接近，几乎可以说你用中文的语法能把英语英国人说明白。 嗯嗯嗯， 基本上是这样的。 对 啊，当然你在有些语式上肯定还是有差别，是吧？这是这个语言学习。 这些现在看来很多人已经接受的理念，放在小二十年前其实还是挺新鲜的。其实不光是语言啊，不管是当地的教学方法还是思维方式，都和当时国内大部分的情况不一样。这种经历对于王普来说，不仅提高了语言能力，也对他之后的思想方式、行为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确实非常大。我在此之前，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人的思维方式的转变，其实还真是需要一个比较和借鉴。 嗯， 就是没有比较，你没有借鉴，你就没有一个新的认识。所以我这一点上体会特别深。所以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觉得这个不仅是学语言啊，学语言我就觉得别人经常会问我说你在国外的感觉是什么，感受是什么。我说第一个感受叫自在。 嗯， 为什么叫自在呢？因为在国内呢，我觉得大家可能多多少少会有一种约束感，就是不管是在单位啊或者是在一些群体啊，这都是很多有这种约束感。但在国外呢，是你找不到约束，就是说你是如果是你正常的按照生活的规律，你就是正常的去做的话，你基本上找不到约束。比如说举个例子，老师说你不去上课，你在国内大学你不可想象，但在那儿是你没人去管你，可能最后是给你记了个不及格，你才知道哦，我是有人管我。但是你在平常你是感受不到约束，秘书不会管你，你的老师也不会主动的说，经常会找你说哎你怎么不上课，他会认为你可能是在图书馆，或是你自己在学，因为他那儿的学习没有像我们这样是满堂满堂这么灌的，很少。一般的课程呢都是主要课程，比如一周讲完了，后头没有课，因为我们将来读的是硕士嘛，读的研究生，所以老师没有那么多课给你讲，你只有一个东西，就是你什么不明白，你跟老师用 email 约好时间，你到他办公室，你把问题提出来，他跟你讲，剩下大量就是 seminar。请个某个方面的领域的工作者或者一个专家来给你讲这些工作的实务，你有什么问题可以做交流，或者是同学们之间互相做一些交流。很少说这个老师会告诉你一个什么现成答案，这是一种我觉得自在，就是学习成了一种自觉的，你要学就是你的事儿，跟其他人无关。我觉得这个东西呢也是英国人的一个理念，就是说学习是没有办法教的，学习是一种能动的行为，就是其实他说了，所有的生物都具有学习基因，它的成长它是必须通过学习来实现的。所以说它不是教给你学习，它也教不了你学习，它只能告诉你学习的价值是什么。这是第一个感受。当然这也体会在生活当中，这个里头换一句话叫做无助，就是说你在那儿很自在，同时你很无助。为什么呢？ 别人不会主动帮你的，你包括找宿舍，对吧？原来去了，我到那个 accommodation 那个information desk， 就是那个他服务的那个咨询处，你去问他去了，就说我那个想找个宿舍，你说我们这儿已经没有了，就学校的宿舍，他说已经没有了，没有可能了，说那你得自己去想办法。我说我到哪儿想办法？他说你去图书馆。我当时就蒙一头雾水，因为咱没干过这事儿，所以我就到图书馆去了。哦，我就发现了，在图书馆的进门的一个就是一个厅里面有一个板子，上面写有很多信息，全是这个当然有各种各样的啊，有租车的，有自行车的，什么都有，同时有这个租这个 租房的、 嗯、他一张白纸，那个写了很多电话，就是一个电话，他弄成小条，你撕一个条，你就给人打电话，一打电话他就告诉你了啊，那个哪哪哪可能有房子，你如果愿意的话你可以来。哦，我一看这就明白了，为什么到图书馆去就是这样，因为那是学生最交流交往最多的地方，所以你无助会因为你学习变得有助，也就是说你会自助，你不要期望别人去手把手的帮你，那是不可能的，你找不到这么一个人，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强的对人的锻炼，就是这个在国内不是的，我们肯定是一定要找一个人去帮我。 家长的心情可以理解，就算不能亲力亲为，一般也会在当地特别找一个人来照顾孩子。但是在王普看来，相对于他当年那种经历，现在的这些孩子这样被爱护，反倒是缺失了留学当中最大的一部分养分。 支持和帮助是要有限的。第二个方面还是跟方法论有关系，就是什么呢？就是我学的叫 Master of Science， 就咱们说的科学硕士。其实开始我也没太明白什么科学，这个社会科学里头很多都是你学任何一个专业，你原来的背景不重要，主要的在于你工作过没有，比如说你已经有了有大概要3年到5年以上的工作经验，他不要考试，你只需要申请，如果你的语言的那个成绩过关，哎，你就可以申请，没有任何其他附加条件，也就是说这个科学学的这个硕士的，他是为博士，就是你将来做科研，做一个基础性的这个方法论的学习过程。 嗯， 就是你怎么搞科研，如何来搞科研，就是这么一个过渡性课程。好多人其实不理解，说英国人的这个 master 这个硕士只需要1年的时间，说这能学什么？其实他们恰恰没有想到，就是英国人在用这么短短的1年时间里头，给我们大家的一个很重要的帮助在哪儿呢？第一个叫严谨。你比如说你这些书没看完，你说你就给老师说我想你一个题目，老师根本不看的，老师说你这些书写看完了吗？你看完了，你的那个 literature review 就是你的文献研究在哪儿？所以他要求我们每个月写一个5000字的 paper。 嚯， 当然他说我们写不出来，我们当时就很苦恼，他说不是让你去写每一句话，你做文献研究你可以抄，但是你要找到你需要的东西，也说明他说只需要说明你看懂了，就是你明白他的意思了，那你需要去做这个做文献研究。我的印象大概我们在那儿读硕士实实在在的学习时间是10个月多一点，但是大量的时间是在阅读，阅读和讨论，这是一方面。第二个就是务实，就是你不到一定的积累，他是不会让你往下一步走，而一定是这样的。他说你这个你的所有的东西你不看到那儿，你说出来的东西我一听你还是有很多东西没有看，因为这些老师都很专业，他就知道你有些东西没看到。我还曾经问过他，我说这些书你都看过吗？他说我都看过，他说我推荐给你的一定是我看过的，否则我没有办法推荐给你。第三个那个感受就是诚信。为什么说是诚信？科研不是说我就搞出来就行，我聪明就行了，我有见识，我有知识就行了，一定建立在诚信上。为什么？就是你看过就是看过，你知道就是知道，你不清楚就是不清楚，所以诚信作为科研或者作为学习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素，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在这个里面，我记得我大概有1个月的课程时间里头，就是讲一个问题，就是你怎么去做 reference， 也就是说你不能把你用别人的东西贪污了，这在学术上是大忌， 所以在这一点的要求上，当然我知道啊，现在国内的大学特别重视这个了，包括这个人北清师这些大学，我接触很多学生，在这块的要求是老师要求越来越严格。这一点呢，我觉得咱们还得去努力，就是我觉得咱们还有差距啊。基本上我觉得啊，就是两方面吧，一个是一个个人体会，第二个就是在学习过程当中的也算收获。 现在，尤其是在很多年轻人来看，这些已经成为了共识。但是在当年，国内还处在一个经济快速起步阶段的背景下，严谨、务实、诚信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坚持的行为准则。有些朋友不禁要问，2000年左右，英国当时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中国相比还是有着很大的优越性。那王璞为什么没有选择留在英国呢？ 我呢，从去的时候就没有打算留那儿。到了以后，英国呢，可以这么讲，其实即使是2000年的时候，我觉得英国呢，还没有给我就像所谓震撼的感觉。英国更像一个美丽乡村。可能伦敦当然是一个大都市，比如说利物浦啊，或者说这些这个曼彻斯特啊，这些大城市非常的这个现代。但是呢，在剑桥，比如说在伦敦的周边，它并不显得那么豪华，但是它很现代，它有很现代的东西，就是传统和现实呢是一种非常鲜明的在那儿放着。比如传统的东西，我一直认为咱们中国有一句话，就是5000年的文明嘛。但是呢，给我冲击力最大的就在这儿，就是我们的5000年在哪儿？往往都在书本里面，也就是真正的实物我们看到的不多了。故宫很伟大，但是也仅仅不到500年。那么你去牛津，去剑桥，你从 King、Queen's 这些学校走过，那都是700-800年以上的建筑，还原来就是这样的。当然，牛顿。他曾经做的那个树不是了，他已经换了一个树，但是里面的雕像还是他。所以走在那个国王学院的那个草坪上，你会有一种历史感。你环顾四周的话，你就觉得你能想象那样一种感受。我们这儿很少，当然到走在故宫里头也有历史感啊，也很厚重。这是一个。再一个，伦敦它很现代化城市了，它有高楼大厦，也有很现代的东西，比如说伦敦 Eye， 伦敦眼，那也是个大摩天轮。也非常现代，但是你侧过身你去看它的那个塔桥 Big Ben， 对吧，就是那个大笨钟、那都是历史，都是200-300年以上的，所有很简单的一些建筑，人点头都是200-300年以上的，随处可见。就是我这个感觉，就是这个可能更多的是关注的是什么呢，关注着说这个他们对于文化的一种尊重和对历史的一种尊重和一种传承啊。为什么我说我后来没有留在那儿，我觉得一个是我固有，就刚才说我成家立业，家里都在这儿，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客观条件。 客观条件。另外一个因素，说实话，我跟我哥哥也做了很多交流，你要真让我留在那儿，我也不适应。还有，当然我是觉得这个还是初衷吧，因为去学习的目的还是要回来更好的教书。但是也其实也很遗憾，我回来以后没回学校，我就到了市里这个人才机构。 这个机构就是双高人才发展中心。王璞从留学归国之后，从事的工作也都和留学相关。可以说，从2000年出国留学开始到现在，他见证了近20年间国内留学趋势的变化。王璞表示，这种变化是巨大的，也表明着大家思想意识的转变。 我觉得这个其实确实变化很大，但是这个变化呢，我觉得总体来是向好。咱们国家这个留学事业的发展呢，也是在逐步的进入一个新的常态。那么这个常态里呢，会带来的东西是和最初公派是不一样的。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就跟我上大学的时候，80年代初的时候，那个时候叫天之骄子，能读大学叫都是这么喊的， 对， 社会上叫天之骄子。但是呢，到了现在呢，大概在前几年的时候就已经说了，我们大学生也是普通劳动者，这种变化是一样的。当然我不认为普通劳动者的价值降低了，我只是觉得呢，作为从我来讲，就是人才资源或人力资源的角度，从资源的概念上讲，它只有稀缺性，它少就贵，多了就便宜。 不管你是谁，黄金也一样， 肯定是， 对吧？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个变化，这个变化是一种趋势性变化。那么未来20年，我认为就是中国的大学的发展，包括科技的发展呢，也会让这样海外的人才和国内的人才进一步的融合，融合发展，这是一个大的趋势。当然从问题的角度来看呢，就是低龄化，这个盲目性，还有这个权宜之计。所谓权宜之计，就是孩子考不上大学， 对， 或者是在国内找不着什么太好的。 其实这样的现在还占了不少的。 没有，我们确实没有统计过，但是是肯定是有。我不太赞同就是夸大这个东西，为什么呢？因为出国留学，只要这个孩子心智健康，他应该还是能够有一些在国内获取不到的东西，啊，就刚才我说的，毕竟是两种文化、两个社会，是吧？不同群体，而且相对而言发达。你咱们再都得承认，美国比我们先进，包括欧洲、德国、英国，是吧？这些国家，包括现在意大利、法国，很多方面还是在我们前面。所以我觉得，如果这个孩子出去呢，他是有心的，也就是说，像我当年悟道，就是知道学习是有价值的。那样的话呢，我认为对他们还是有意义。 嗯， 哎，出国留学至少是开阔眼界，增长见识，看一看你没有见过的东西。 正如王普所说，出国留学现在已经不再是一种镀金的手段，留学归国人员也应该相应调整自己的心态，脚踏实地，让留学真正成为自己事业发展的助力，杜绝眼高手低，裹足不前。一年多来，北京市留学人员联谊会已经发展了第一批80名会员，展望新的一年，北京欧美同学会又会有什么新的规划呢？ 应该这么讲，从2013年这个习总书记在人民大会堂，也就是在这个欧美同学会100周年的庆典当中呢，他讲了3个最基本的职能。当然我觉得这个定位非常高，也是这个非常想考虑的非常长远的，也是我觉得从国家的整体的发展当中非常重要的，就是一个叫留学报国人才库，其实就是人才问题。第二个呢，叫建言献策智囊团。所谓智囊团，就是因为这些留学人员他就具有高知性，所以这些人的智力和智慧，他应该为国家呢有更好的建言。第三个呢，叫做民间外交生力军，就是民间外交和民间友好交往这个群体呢，他应该能够发挥他自身的优势。而且我觉得这3个点呢，都是把这个留学人员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智力优势，就是知识优势、眼界的优势，把它融合在一起的。那么作为北京欧美同学会的成立呢，我觉得也是在这种大的背景下，一个是中央高度重视。那么我是这么看的，就留学这个事业是一个朝阳产业，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那么特别是在这几十年当中，还依然是一个快速增长，应该说在国家的发展、社会经济建设各个方面应该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作为北京又是留学人员呢最聚集的地区，特别是留学人员最关注的地区，也是留学人员最向往的地区。因为北京一个是因为首都，再一个它自身的这种科技中心的定位，包括文化中心的定位，也有很强的吸引力。所以大概估算是70多万吧，70多万人在全国的这种直辖市和省市来讲也是最多的。所以我们的工作重点呢，就是围绕着3项职能，按我们现在的规划呢，主要是做这么几件事儿。一个呢，我觉得主要是一种融合认同，就让他认同我们这个组织的价值和我们这个组织本身，帮助他们做人生发展、做事业发展这种扶持、这个帮助，那么支持，让他们能够融入我们，这是一块。第二块呢，就是应该说是服务国家。你像咱们就是服务北京嘛，北京的经济社会建设，那么需要我们提供这个很直接的这个服务。包括大家很多都是科学家，甭管是某一个领域，像科教、文卫、医疗，都是有大量的留学人员。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叫它这个服务这个留学人员事业发展。那么这块呢，实际上是办好留学人之家。我们准备在北京的这个四个方面吧，就是比如说东西南北，当然中我们有这个全国美同学会的地儿，我们会有至少5个点，